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最后一节用少少时间呢，是想将几个人去比较一下，基本上都不是几个人，因为呢曾玉成啊 ,Carry 嗰啲呢，就其实喺中南海呢都讲晒我想讲嘅嘢，咁我冇係重复。咁但我想讲嘅呢係即係曾俊华同叶柳嘅分别。剛才我其实第一节已经係有伏线，已经讲咗少少。即係当你香港人普遍市民睇到叶柳嗰个嘴脸，你唔好嘗試用一個葉柳 fans 嘅眼睛去睇啊！即係好簡單，你喺 YouTube 度你 search 葉柳淑儀，即係你見到市民對佢嘅印象就係咩呢？嗰啲頭髮啦，睇佢喺講大辯論嘅時候推銷23條嘅時候攞希特拉嚟做例子啦，你會見到佢成日嘴藐藐啲死人樣啦。即係你要知道你係一個行政長官，你係代表香港人啊！你如果問我究竟是一个叶柳作为一个女人样衰啲，一个 CY 作为一个男人样衰啲，我是毫无保留话俾你听，叶柳一定系好样衰，唔系佢靓一样唔靓，系嗰啲嘴脸问题。即系个女人到咗嗰个年纪咧，又驮住个，即系又带住个女咧，你又唔得民心咧，你系个人系唔会 humble 啊。蔡英文同我哋讲要谦卑，谦卑更谦卑，你有冇？你有冇喺你记忆之中系谂过叶柳系谦卑嘅一个人咧？都冇玩呢啲嘢啦，系嘛？佢从来都唔系一个谦卑嘅人，佢只会系一个趾高气扬嘅一个人，会系一个好捻大把嘅人吓，好捻巴闭嘅人啊！我连我嘅头发捍卫唔到，点捍卫香港嘅公义啊？屌呢啲笑话系大家讲得出嘅，但系你的起心肝，你问一下薯片叔叔，我讲过呢啲嘢。你反回会諗到佢有一啲 sense of humor 㗎喎、哦。喂，你掟我好彩我今日冇着一套靓西装啫。医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喂，呢啲嘢呢唔係话佢，即係当然你可以话佢有急才啦。但係你要系一个人真心，佢觉得系需要听人意见，又或者我系一个公职人员，我需要嘅系市民对我认同。我唔系享受緊我权力，我唔系享受緊我地位。葉柳就正正是一个享受緊权力享受緊地位的人。即拉远少少啊，林郑月娥你又点睇呢？每一次你諗到林郑月娥諗到咩字？好好打。屌你好好打。你作为一个问责官员，你就话俾人听你好好打。好好打系你同你老细拗加人工嘅时候讲呢句说话。你同市民讲好好打，你就与民为敌，你明唔明啊？曾俊华有啲咩顺从民意嘅往绩你听过呢？2011年喺个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其实曾俊华系本来想将6000蚊系注入大家嘅强积金户口。但系问题讲白啲一句，即刻个政策出咗嚟就俾人屌到反唇。点解呢？你俾个6000蚊我都要有命去到65岁嘅时候我先攞得出嚟。一系我就等 cancer 攞出嚟医病，屌你真系大佬！我一系等移民，系好唔合理咯，系嘛？问题就系话喺佢宣布咗呢个政策之后，车轮战咁俾唔同人走去碎佢呢样嗰样之后，嗰年大家系咪有6000啊？喂，证明咗啲咩嘢？起码佢都系俾一个人，即系一个俾人 sell 到嘅人嚟嘅，系嘛？起码佢都有一个俾人听，即係听人意见嚟㗎喎。你噏唔噏到话俾我听，叶柳同埋林郑有边一次你会觉得公众对佢嘅认知系佢会系一个听意见嘅人呢？一个就好好打，一个就好撚串，串到要俾麒麟撞。咁我想问一下，民意系咪咁样凝聚返嚟嘅呢？即係当我见到一个候选人 gut feeling， 即係我见到长毛等于咩啫？ 咁咪维护公义咯，憎佢嘅人咪觉得佢有搞搞震咯，呢啲系咪感觉啊？呢啲梗捻样系感觉啦。喂，但系唔好忘记，支持同反对嗰啲都系意见嚟嘅。点解我一见到689嘅样系憎鸠佢啫？你问我佢有冇政绩？咁支持佢嘅人梗系话有啦。咁但系佢所有政绩我都唔捻认同嘅。问题就系嗰种感觉，虽然系好捻虚无，但系大家呢啲感觉点嚟啊？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对住一个荷里活嘅三流明星，你对佢有感觉、啊？喂，我对住苍井空有感觉，因为我睇过嗰啲 AV 片啊嘛。我啲感觉喺边度嚟啊？睇下佢嘅访问啊，睇下佢封面摆啲姿势啊，睇下佢啲戏好唔好睇啊，睇下佢每一个表情做得好唔好。喂，感觉咁累积翻嚟噶嘛？我想问一下林郑大佬，几时做政务官？七几年？叶刘几时考政务官？七二年，最迟嗰个叫胡苏贞嘅八二年。喂，咁耐以嚟，大家见过佢对传媒嘅反应，佢对住立法会嘅反应，所有嘢每见一次，喺我哋嘅心目中都会同佢评一个分数，即系嗰啲印象冚唪喺我嘅心里边噶嘛。你话我见到个人印象好定唔好，那个好定唔好点嚟？咪喺我心里边嚟咯。咁嗰个咪民意嘅一部分啊？个绝对系一个民意嘅一部分啦，所以你唔好同我讲，因为嗰个系一个好虚无嘅感觉，所以我讲唔出边个好啲。我讲好多次，呢个唔系一个边个好啲嘅选举，呢个系边个冇咁衰嘅选举，个个都讲一样嘢，究竟边一个肯为北京挡子弹呢？喂，而家兜口兜面都睇撚到啦，梁振英肯为北京挡子弹啊嘛。但系问题就系、是、北京就做咗个最理性嘅决定，你肯为北京挡子弹，问题就系话你完全唔得民心、啊。我又讲咗好多次啦，喂，究竟北京嘅决定系完全唔理性啊，系一个完全感性嘅决定啊，定还是北京去到最后都唔系铁板一块，会做一啲理性嘅决定嘅？咁而家睇到啦，系嘛？最理性嘅决定就系话叫六百家唔好选咯、啊。起码都有一个黄昏，一个夜晚，起码你都开始酒饮下啩。你见到无数咁多人，屌你喺 Facebook 整支香槟又好，整支白酒又好，吓、啊、罗建熙嚟咗，礼拜五你有冇开酒啊？ 冇 开 酒，我唔饮酒。 你唔饮酒，你啊真系差啲啦。喂，嗰餐食好啲都要啦啩？你要知道咩叫洗版啊？你一碌个 Facebook， 你系碌咗三分钟都不断听到689689689689，嗰啲叫先叫洗版，大佬。喂，有民意噶，啲柒嘢咧，你系会睇得到噶。即系而家北京系做咗个相对地比较理性嘅一个决定。咁香港人会唔会做一个比较理性啲决定咧？即系起码对于嗰三个人。唉，三个人我都冇分选㗎喇，係咪？即係有啲人，即係琴日嗰廿几万有啲人有投票啦，咁但係嗰廿几万有投票都唔係选个行政长官喎、啊、你都係选一班人，就係、是、按照住唔知边几个人出嚟选帮你投个票落去咗喎、啊、咁即係苏花都係个千二人啦，係咪？咁啊，大家都冇公信力嘅，係咪？即係都係北京到去到最后，所谓叫支持边个唔支持边个，其实大家都有睇㗎喇。咁但嗱，我想讲啲冷门啲嘅嘢。其实 DQ 咗689最大大家睇到个回响系咩呢？即当然大家唔会天真到佢真係想博香港人红眼一笑啦，係咪？其实 DQ 咗689一石激起千重浪，你就引到三个人出嚟话俾人听，我会重新再考虑究竟算唔算特首。而有两个人今个礼拜亦都话 announce 一样嘢。曾俊华就头先辞咗职啦，啊叶柳礼拜三啦，大家亦都唔知呢一刻究竟曾玉成会唔会撑叶柳定还是自己走出去 run， 我唔知呢一刻。问题就係话点解689唔走，啲人唔走走出嚟选呢？屌你就係要问一个问题咋嘛，呢、這个扑街系过安部㗎，扑街系咪个个人都有啲黑材料喺佢手啊？咁你沾住个黑材料我点样选啊爷？最紧要就是搞清楚我前面，就是说你不要有人走，我走出去选的时候你给你黑材料我叹先的。曾俊华大佬服务了香港人30年，那你都要告诉我那些是值得先的。即是没有一个人想他辞了职走去报名参选特首之后被人撩一堆所谓叫黑材料出来，跟住以后就好像堂堂那样的了。 即係俾人揭咗個唐宮出嚟，你係咩呀？你係一個有女人嘅男人啦，即係你係有一個有婚外情嘅男人啦，你係一個有唐宮嘅男人，即係你係對公你又冇誠信，對自己就冇忠，即係對自己老婆冇忠貞，咁就黑米啦。喂，我係胡蘇貞，我梗係唔想咁啦。而家就係 get rid of 一個最緊要嘅 factor， 689就係冇能力佢再爆呢啲黑材料啦。起碼阿爺唔會俾佢做呢件事。咁所以就係話，究竟出到嚟，究竟係三個人入閘啊？定還是咁出人意表有四個人入閘啊？定還是有一種講法就係、是？葉劉同林鄭只選一個，因為兩個都好好打，兩個都好好抽得嘅。咁如果曾鈺成有份入閘嘅話咧，咁我相信林鄭同Carrie 咧，唔係林鄭同葉劉咧，基本上就二揀一噶啦。因為始終建制派最後一秒你都要撳得齊601票喺第一個 round 度係要贏得到嚇，因為我即比較傾向相信北京係唔會希望有第二輪投票嘅嚇，咁所以就呢一刻，大家其實都仲未可以落到決定，究竟有幾多黑，即係有幾多個人入閘。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學兩位燈神咁，一位燈神就勝，哦好嘢啊！咁嗰個大家唔好講啊，天王擊殺，佢會保佑你身體健康，出街唔會俾車車死。咁嗰啲我唔好再講佢名啦。另外一個你估唔到喎，原來我哋阿教主都係燈神嚟喎，我估唔到佢想挑戰阿蕭生嘅地位，叻到你個300%係入唔到啊！我唔肯定嘅，因為頭先我係揸車嘅時候突然間睇到嗰個 post， 竟然有人喺教主踩場嘅時候，佢預計係辦運攞唔到300席以上，死啦！咁你而家蕭生嘅地位有人挑戰，佢嘅燈神地位不可撼動嘅，而家有人嚟挑戰你點點先？大家係咪要稱一稱邊個燈啲？咁所以咧，我呼籲大家識寫 program 嘅人，整一個蕭生生成器。佢支持你做啲乜嘢，佢貼啲乜嘢，可以幫你生成一幅圖畫，等你可以 share 喺 Facebook。我就覺得燈神呢個形象深入民心啦，你唔好俾黃毓民搶走呢個燈神形象。即係我覺得，即係聽咗咁耐蕭生節目，大家係有啲擔大，我一定要支持蕭生成為呢個燈神。大家即係以後買波買馬咧，起碼有個膽啊！屌，你唔好聽阿 Terence 嗰啲生嗌啊！屌，起碼六合彩蕭生買六個，你都買小六個，你老味。仲有啊，點解689會俾人 DQ 啊？開六合彩開撚咗啦，你夠唔夠膽買落去啫嘛？唔要689，過撚曬。所以有時啲嘢咧，你真係唔好唔信邪。其實真係最令我擔心嘅係乜嘢嘢呢？就係、是、我睇完咁多本玄學家嘅著作，有一睇佢哋訪問，大大細細都好，甚至乎阿子稱都好，佢都係話689個運呢係未行完嘅，即係極有可能佢今次選都係會贏嘅。咁我心諗撲街啦，死得啦真係。所有即係嗰啲 prediction， 玄學界都係覺得689仲有。咁希望就係話呢一刻啦 ,touch wood 啦吓，佢唔會突然間呢一刻班師回朝，嗰刻突然間齊恩又減完肥咁喺馬麗走翻出嚟，又話 Hi everybody 咁 surprise 咁 ，CY 又覺得佢而家你又唔使做好爸爸，唔使做好老公咯，突然間話俾人聽，我又覺得可以自己選啦，咁但梗係冇希望呢一樣嘢啦，中央嘅威信蕩然無存啊嘛，因為咁樣會，咁啊餘下任期呢個看守政府。我都唔覺得有啲咩可以做㗎喇，好撚奇怪嘅，即係佢一日唔宣布自己唔參選呢，一日就唔會同你講咩對沖嘅吓、啊、即係點呀，你溫一個連任嘅 campaign 你就唔使交對沖啦，你就可以出賣你支持過你嘅人啦，嘩真係好撚嘢真係。咁我老實講，一個看守政府我都唔覺得佢會夠膽攞呢啲咁具爭議性嘅議題攞立法會又強行通過吓，咁、啊、所以呢個呢跛腳鴨政府就肯定㗎啦。咁但係而家仲入埋夜買廣告，就係、是、施政報告邊個寫，財政報告邊個寫呢？咁啊，我唔知喎、啊，我真係唔知喎、啊，真係一間可能要問下李永達先知喎、啊。究竟 acting 嗰個做唔做得財政預算案，定還是啊胡蘇貞已經做咗個財政預算案個朗俾人簽名上去呢？我真係唔知喎、啊。咁、啊、宣讀嘅時候，咁當然唔係由曾俊華宣讀啦。咁啊，好睇个戏嘅，其实我觉得呢几个月，咁第一要搞清楚究竟边个入闸啦。咁亦都其实头先我讲几样嘢系讲得好死嘅，即系如果系周成宇系唔支持叶刘嘅话咧，我好相信佢自己会 run campaign， 吓，咁但系问题，如果佢企咗个叶柳嗰边咧，大家亦都冇乜悬念啦，应该系 carry 叶柳加胡苏珍噶啦。咁但系突然之间最后一秒有冇人冲出嚟，嗰个系咪梁粉松咧？我就唔知道，真系我唔系先知道。咁所以咧，今集啊早少完，因为咧今集嘅口水花实在喷得太多，咁啊留翻多啲时间俾阿李永达同罗建准备。咁下礼拜再见啦，下礼拜咧就有300 plus 嘅朋友，咁啊如无意外都应该有啲人嘅，我又唔敢讲系咪个个人都应承到上嚟，咁但系好多大家见过嘅朋友都会上嚟嘅，咁啊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